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小圆梦空翱翔月，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晚间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晚间满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晚上好，我是孟群。 欢迎大家伙在这个时段继续跟我们分享有关奥运会的最新的动态。 那么在今天的奥运赛场当中呢，今天上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精彩的比赛啊，包括呢咱们的男子乒乓球是进入到了这个决赛，包括女团也进入到决赛。那么今天呢会有这个多项的赛事也给您进行梳理啊，虽然说今天的金牌呢并没有那么抢眼，跟咱们好像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密切，但是还是有很多比赛是值得期待的。 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上午中国女篮苦战失利，不敌塞尔维亚队，无缘四强，这样我们三大球项目就都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比赛。 哎，所以说今天的话题之一呢就是这个三大球，女子这个三大球呢是告别奥运赛场，您想对姑娘们说句什么啊？另外呢，国乒女团3-0战胜了德国，进入到决赛，将和东道主日本队争夺冠军。 男团更是了，3-0战胜韩国，晋级到决赛，这都是我们意想当中的胜利哈。 目前对手好像还没有完全产生哈。另外，马拉松游泳女子10公里比赛中的欣欣获得了第8名。 今天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赛，比如说今天下午的女子拳击64-69公斤级半决赛，我们2号种子中国选手谷红啊，也是战胜了美国选手琼斯，晋级到决赛。决赛当中呢，将会是这个项目的头号种子土耳其的选手索尔梅内利来争夺金牌，还是有希望的啊。 是，而且在查阅一下资料的话，谷红呢，其实在以前的世锦赛当中呢，曾经拿到过亚军，在这个亚洲啊，曾经拿到过冠军，所以说还是很有实力的。 另外在男子自行车的争先资格赛当中，中国选手徐超9秒584的成绩啊，也是晋级到了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打破了全国纪录。也希望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各位选手的表现，我们会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为您做一一的梳理。除了关注一下女子三大球之外呢，当然了，我们算一算，不算今天的话，奥运会还有4天闭幕。 对，到8月8号呢，这个东京奥运会呢就会正式闭幕了。在这个闭幕之前的话，其实还会有很多项目，包括刚才给你介绍的女团的这个乒乓球的比赛，包括男团的乒乓球的决赛，还有呢就是来自跳水赛场当中还有男子的跳台10米跳台的比赛呢。这我们也是一样给予关注，包括刚才小丽所介绍的拳击的女子项目当中的谷红的表现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像田径赛场当中的一些表现的话，不知道接下来的奥运赛场当中您会关注哪些项目，也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之一。 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您来。那介绍今天的消息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确认一下我们现在的疫情防控方面的最新的动态。8月4号的0点到12点，北京市新增3例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都是8月1号公布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其中2例呢是确诊病例的家属，有湖南省张家界市旅行史，1例是确诊病例同航班密切接触者。 所以说提醒您呢，自觉遵守咱们首都各项疫情防控规定啊，来京返京人员要主动的履行好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以及出现病例地区旅居史、涉疫风险人员接触史的人员，要及时主动向单位及所在社区报告，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共同守护家园的安全。 当前呢，多省市发生了局部聚集性疫情，北京疫情防控形势呢严峻复杂，也提醒您呢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测量体温、验码、就餐保持距离等规定，提高个人的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等等。 奥运奖牌榜， 截止到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奖牌榜的情况。今天的赛程相对比较平缓哈，所以各领先集团的代表团也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32金21银16铜，奖牌总数69，还是暂时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美国代表团，目前是25枚金牌、29枚银牌、22枚铜牌，76枚奖牌总数呢，目前是排在第二位。 嗯，除了金牌比咱少，其实银牌和铜牌都分别比我们多一些哈。日本代表团东道主目前是排在第三，20金7银12铜，奖牌总数39。那其实要比中国和美国代表团啊，在奖牌总数当中还是少很多的， 跟咱们要有12枚的差距，跟美国是5枚的差距啊。另外第四位澳大利亚代表团呢，目前是15枚金牌、4枚银牌、16枚铜牌、35枚奖牌总数。英国代表团目前是14金18银15铜、47枚奖牌总数，排在第五名。 奖牌数呢还会随着今天晚上的比赛而更新啊，也请大家和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一起来关注。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好，我们来捋一下今天的比赛的赛程哈。那今天上午大家都关注到了奥运会女篮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70比77，7分输给了塞尔维亚队，就没有进入到半决赛。 而且呢，在前三节呢，其实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咱们是领先9分，但是呢在第四节开始之后呢，被对手是多次投篮得手，而且呢在全场紧逼方面的话，咱们确实也是无计可施。邵婷拿到了17分，韩旭15分，7个篮板，李月汝12分。塞尔维亚队赢球之后呢，进入到四强，布鲁克斯拿到18分，达波维奇拿到了13分，6次助攻。 嗯，这是比赛的过程啊。当然这场比赛大家关注到了数据啊，中国女篮全场失误多达23次，而塞尔维亚队呢是13次，比咱们整整就少了10回哈。关键最后一节呢，中国女篮就是最后一节不知道怎么打了，没有调整好，只得了12分，但是对手却得了28分， 比咱们多了一倍还要多呀。 所以说咱就是失利就是失在这儿了哈。所以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的着急。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篮协青委会的主任、前中国女篮的队长哈，也是我们女篮的名宿宋晓波，来给大家点评本场比赛。你好，宋指导。 哎，你好，主持人。 嗯，给我们北京的听众朋友啊，来点评一下今天咱们女篮姑娘们的表现哈，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可惜。 啊，对对对， 嗯， 其实大家呢觉得可惜呢，可能是因为呢。中国女篮呢曾经啊在第三节就第四节开始呢曾经领先过，我记得是好像有差不多9分吧， 对， 9分还是7分之多啊，嗯，是这样，对对对。那么呢，其实我觉得啊，整个这个中国女篮呢，这些姑娘们在这次的奥运会中呢，我觉得真正展现了就是年轻女篮姑娘们的这种的拼搏的这种精神， 嗯 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奥运会的比赛呢，就是每个队都是强手，就是真是强手如林，而且呢，中国女篮的这次的平均年龄也非常年轻，因为有9个队员是没参加过奥运会的，而这个塞尔维亚队呢，他们是有9个队员是参加过上届里约奥运会的，他们在里约奥运会呢是拿到了银牌，然后呢又是近年来呢在欧洲锦标赛的冠军，所以呢。对手呢绝对是一个强队，那中国女篮呢在这次小组赛中呢是以全胜的战绩那么进入了8强，所以我觉得女篮姑娘们呢这一场一场的拼搏呢拼得非常好，啊，那么就是因为呢我觉得这次从咱们可以从小组赛开始说，那么就是在这个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就这次能够取得胜利，一个是呢首先是全队的团结啊，整个全队拧成一股绳，无论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都是为胜利而战。第二个呢，我认为呢，女篮进步最大的是防守， 因为在每场比赛中我觉得他们都防守都拼尽全力。 嗯，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打球人数呢也增多了。 嗯， 因为随着这个世界女篮的这个运动的发展呢，那么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对抗越来越强，就是一个人要能打到整场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他们这种轮转换人呢，这个就大家就是全队能够上场去打球，就打球的人数也比较多啊。那么第三个呢，我是觉得呢中国女篮的现在内线很厉害，内线呢像李月如是吧，也和那个韩旭，一个是身高是2米，还有一个身高是2米05，这两个队员都非常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呢他们两个是非常年轻的队员，只有21岁22岁啊。说在这次比赛中呢，这两个内线队员呢就水平发挥的那个淋漓尽致，就个人特点都发挥出来了。 嗯， 然后我们的外线呢，比如说像李梦啊，还有像邵婷啊，像这些王思涵啊什么这些的王思雨啊，就也都发挥很正常啊。就外线呢有远投有突破， 嗯 啊，那么内外结合都不错，所以呢才能在这个前三场的比赛中，小组比赛中呢能够取得三场胜利。而且这三个队呢，除了玻利维亚队稍微弱一些的话，其他两个队呢都是，说实话都是强队， 嗯， 而且还略比咱们稍强一些， 嗯。 那么这场比赛呢，我是觉得首先一个啊，就是中国女篮，我觉得他们承这些孩子们，他们可能承载了太多的压力和希望啊。因为这次我们都知道哈，在这个奥运会呢，我们三大球的最后就剩女篮了，女足和女排呢都被淘汰啊，所以呢，那么大家的希望就寄希望于女篮这帮年轻的姑娘们，希望她们能够呢进入就是小组出线以后呢，然后能够冲进四强，那么争取能拿一块牌子。那作为我一名曾经也是经历过奥运会的，也是站到过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是拿过牌的这个女篮队员呢，我也是希望，对吧？就是让这些女篮的这些年轻队员们，这次奥运会呢，能够展现出他们更多的风采，把他们的技术啊、战术啊水平发挥到淋漓尽致，然后争取呢能够站到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啊。说实在的，这批运动员呢，他们付出很多啊，尤其这五年，所以其实这奥运会延长一年呢，对这个老队员呢，对吧，伤病呢更是加重，然后呢，当然对年轻队员来说，我觉得有一年的这个训练过程嘛，也是他们的这个成长成长过程啊。但是这5年的训练呢确实是非常苦，所以我特别希望呢他们也能够站到领奖台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篮球呢是个对抗项目，就是他们这在这种的欧美身体就这非常有优势的情况下呢，中国女儿要想战胜他们，首先一个训练必须要刻苦，首先从这个身体素质上啊，要练的至少要能够达到他们的这种的身体对抗的这种能力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他们有些朋友也问我，在领先情况下是不是女篮松了，我说不可能，在这种高强度高水平的对抗中，任何一个队都不可能松懈， 嗯， 这就是能赢一分就赢一分，绝对不可以放松啊。也只是说呢，就是我们的实力还略就略欠一点，还得需要我们就是更加努力吧，增强我们自己的实力， 嗯， 是这样。这样的话呢，才能在困难面前呢，就是我们能够战胜。因为今天呢，确实在女篮比赛中呢，我认为他们的失误有点多了，他们失误大概有23次的失误， 是，嗯， 对。那么如果我们要减少一半的话呢，对吧？我们这场就可能就有可能赢了， 嗯 啊。但是这个如果是肯定没有的。啊，就说明了对方的防守呢是非常强，对抗非常强，因为对方呢有9个人是30岁以上， 嗯， 那么也是打过很多年在一起，就是默契了也很多年，而且也经历过大战的，所以在经验各方面来说，打关键球上来说要比我们有优势，啊，所以中国女篮呢今天我认为是虽败犹荣，他们已经拼尽全力， 嗯， 啊，所以我呢就一直在说。我说，其实呢，就是说，还是实力差一些。 嗯， 就是我们未来我们在巴黎要站上领奖台，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实力加，就是那个要增强我们自己的实力。 嗯， 因为我也看到了，我也感觉到了，就是说，有一些裁判的一些 误判啊，或对我们的哨有些紧啊，是这样的。 嗯 啊，因为记得我特别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打球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就是给裁判10到15分。 怎么理解？就是说打出这个富裕量来给裁判是吗？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说让实力说话，对吧？我们最后要得分。 其实可能大家看到这个第四节比赛的时候，尤其是咱们第三节哈，命中了两个非常关键的三分之后，就燃起了大家觉得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希望。但是没想到这个开局有点没太打好，上来就给打了一个0-12，恐怕这场比赛就是输在这一小点上。前面三节都打特好，就是这一点儿，所以是不是也说明了咱们这个姑娘确实是在经验上，就跟您刚才说的，好几个人都30多就打了那么多年，那么默契，就差这点经验上。 就是我刚才就是说的，其实就我们的失误，结果我们的失误是什么造成的？是对方的强有力的防守、贴身防守造成的。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必须还要再强。因为你如果你能够跟他。在这种关键时刻能够对抗上去，对吧？我们减少我们的失误，对啊。因为他们的防守确实的可，我的感觉啊，有可能比如说像他们这种的贴身的防守啊，有的确实的有些拽了，有些拉了，对吧？那我们如果再狠一点儿，再强一点，再咬一点牙，有可能我们就会，对吧？就这个失误，我们可能就不会有。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的失误看上去。烦的有点随意了，但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拿球的时候，对方逼得很凶，所以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判断， 再有呢，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哈，大家呢其实啊，虽然说这场比赛输了，就像您说的，虽败犹荣，中国的这些女篮姑娘们可以昂着头回来啊，很多朋友圈都是这么说的。那带了这么长时间，许指导也是我们北京女篮之前的这个教练哈，您觉得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许指导带的这支女篮队伍怎么样？ 我觉得许指导啊带的确实很就相当不错，而且很不易。就我刚才说了哈，5年的这种的训练坚持，因为尤其在这5年当中呢，就是你对于这疫情的关系嘛，就确实比较特殊。就是我们的比赛确实少了很多，你比如说像欧美队他们的比赛其实打的还比较多，比我们要多。那么我们呢就是说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赛事的考验呢，那么相对来说呢，就还是，稍微弱一点。其实我们这次吃亏的就吃亏在，因为疫情，我们就出去啊，包括就和国外运动员的这种对抗啊，都比较少，只是关门训练。再加上我们自身的本来的年轻队员就需要实战的一些锻炼。不光是刻苦训练，还是要实战的一些锻炼。在实战中呢，我们会总结一些经验，吸取一些教训。是这样，对，所以呢，这次我们确实也是战胜了种种困难。那么我觉得作为局长呢，首先一个对的管理非常严格，而且呢，这个队你看呢，它就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无论从训练、刻苦，还有从平日各方面对队员的要求呢，还都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呢，我觉得局长呢，可能在这个队上的付出也很多。另外，我觉得他的这个对队员的这个战术打法呀，阵容的配备啊，我觉得也都不错，所以但是呢，我是希望呢，还是要给无论女篮啊还是教练啊，都要给一些时间，因为咱们这批女篮确实是比较年轻的一支队伍，对吧？3年后在巴黎，有可能这批队员到了25、26岁是当打之年，无论经验、技战术、身体都各方面都是非常好， 那据您观察哈，咱们打完了这个小组赛之后，现在看世界女篮的发展有一些新的变化吗？刚才您提到了，现在这女篮的姑娘也是越打越快哈，必须得人多，节奏快，要不跟不上。 对， 是不是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动态哈？ 因为我觉得这个随着世界女篮的这个技术啊、水平啊、身体素质这个发展呢，我觉得这个就全队打球、全人打球，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我刚才说了，对抗性越来越强，速度越来越快，而且位置的分工呢，就是越来越不是很明确。就是它的内外线啊，因为以前我们就做到内线去打中锋啊，好像这位置的很明确，但现在呢，好像就是内线可以打外线，外线也可以踢到内线去打，所以说这种比较全面。你看今天塞尔维亚队呢，其实我觉得他虽然他的 输出高度没我们高， 嗯， 但是呢他相对来说平均高度呢比较高的，在场上呢最高只有1米75，但其他的在1米9左右，是这样，所以他平均身高还比我们在场的平均身高呢要高一些，就是他的这种包括他们的这个配合的默契和他的突破能力啊，包括抢球啊对抗啊相对来说都强一些，因为我们就稍微的比如有个别的外线的身高可能就矮一些， 嗯， 对吧，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觉得随着身高的升高呢，但是呢速度变并没减下来，灵活性也并没减下来，所以我们这次女篮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内线好在有两个这个高大的中锋，而且呢非常有特点的，比如说你像那个那个韩旭，那么他呢身高2.05米，但是他拉出来可以投，对吧，今天我们也看他投了3分， 对， 然后又可以突破，非常灵活，最关键是在防守上给对就内线给对方内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嗯， 那李月如呢非常有特点啊，打球呢非常放松，而且呢他有身体内线呢就是碾压呀、各方面的这个脚步啊就非常强，就内线得分能力很强，而且篮板球的能力也很强， 嗯 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篮球也是随着我觉得这个运动员啊身体的这个越来越好，那么呢就是技术越来越全面， 嗯 啊，而且呢还有就是像我们现在队啊，我觉得我现在爱看哪儿，我觉得他们现在每个队员都有特点了， 嗯 啊，就像那时候我们打球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你是什么特点，什么特点能说出来， 嗯 哎，那有一段呢我们就好像说不出来，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呢也说不出什么特点来，关键时候呢没人解决问题， 嗯 啊，但这次比赛就不是，经常呢就是说女篮从逆境中翻过来是这样， 嗯 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女篮希望吧，是这样， 嗯 啊，但是我觉得呢输球并不可怕，可怕是就是你放弃，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女篮不会放弃，他们一定会坚持，而且呢我觉得他们会总结教训，我觉得要总结好，那么知道我们到底输在哪， 嗯， 那么在下次的比赛呢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大的飞跃。 虽然今天这场比赛输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姑娘真的是带着笑容回来的啊，因为我们有美好的将来啊。好， 对对对对， 谢谢宋指导的分析， 嗯嗯嗯 嗯， 我觉得也感谢他们吧，也那个他们的辛勤付出，哎，我觉得其实这些姑娘们未来会非常非常好， 我们特别期待哈。好，谢谢宋指导的分析，之后有关中国女篮的话题，中国篮球的话题，也请您多跟我们北京的观众分享哈，谢谢您，再见， 谢谢 我们聊天室里大家也在关注着女篮啊，有的这个我们有微信，这朋友在微信里就说了，说少廷恐怕这个到了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坚持，是不是要退役了啊，这个如果退役 都30多呢， 是啊，那其实对阵塞尔维亚队的话，这我觉得就像是真是吴湘说了，他说是输给塞尔维亚，与其说是输给年轻，不如说是输给心理压力过重， 嗯， 那队员们就是因为年轻啊，在真正的临场比赛的时候呢，对于心理的压力的调节的能力还是不如这个咱们的对手啊调节的更加及时。其实对方呢在前三节落后的情况下，到了第四节呢特别的加强了全场的这种紧逼战术之后，让咱们发球都发不出来，而且呢在几次，刚才宋指导没有直接说，其实就是裁判的误判， 嗯， 包括这个韩旭上篮的时候呢，其实对方呢已经是处在犯规的这样一种情况下，韩旭倒地啊，爬起来继续参与到防守啊。当然了，咱们的态度是对的，但是节奏被打乱之后的话，没有能够进行及时的调节，所以咱们的失误就显得非常多。 所以人宋指导说了，打出10分到15分的富裕量给裁判。 其实呢，这也是那句话，这个年轻呢就要付出代价，同时呢，年轻也不怕失败啊。 嗯，好，我们再来看前方啊，也是一直在采访女篮哈。今天在赛场关注女篮赛后的记者哈，小齐，请秦良博给我们再介绍一下。你好，小齐。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上午咱们连过线的这个女篮哈，女篮这个赛后哈，许立明许指导一定是接受大家的采访，肯定还把这场比赛仔细的总结了一下哈，那你再给大家复个盘。 嗯，那个赛后这场女篮比赛应该说上午结束，现在我觉得大家心情也都慢慢的平静和平复下来了。 是，嗯， 赛后主要有两个这个接受采访的运动员和教练，就是先说说李月汝。 嗯， 在混采区首先我见到的就是这个高高大大的一个女孩，应该说 尽管戴着口罩啊，但依然能感觉留下这个就是泣不成声，留下了很多的这种眼泪。其实在他的这种话语里来说的话，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遗憾。 嗯， 可能和小组赛的这个三连胜相比，确实中国女篮这场淘汰赛打的有一些那么不尽如人意啊，尤其在失误上确实很多。那李瑞儒他自己也说，他说球队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起伏很大，就是可能打到这个高潮的时候，那可能任何对手都能拼下来。那可能遇到低谷的时候，就是球队没有办法能很快的从这个状态中调整出来。那他说这可能也就是年轻的一个代价。 是。 赛后呢，许指导在发布会上其实也提到了说关于这个对手的一个问题。首先呢，许指导是肯定了中国女篮的这些姑娘们，说她们都是好样的，而且是出色的完成了既定的奥运的一个任务。也就是说这个其实那么许指导应该说这个是对女篮的姑娘们给予了充分的一个肯定。 嗯， 那其次呢，就是点评到这个和对手塞尔维亚相比，确实中国女篮缺少一些这种老道，或者说缺少一些这种经验，或者说缺少很多的这种这个大赛的一些这种感觉吧。尤其在可能去年受疫情影响，因为篮球这种比赛它是一个对抗性的项目，你跟对手去打和这个你自己去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能不像说举重啊，包括像体操啊这种，它是和你自己其实去比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对女篮们、女篮的姑娘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利的点吧。当然，可能说到比较欣喜的一点，就是不论是许指导还是说李月汝，都提到了说我们还年轻，那未来可能我们还会创造更好的成绩。那可能也正是因为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导致这个备战周期到东京的这个备战周期是长达5年。但是我们往后想，去马上可能如果说考虑到下一届奥运会2024的巴黎，这个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话，可能只有3年的备战。那这3年的时间，应该说我觉得足够让女篮的姑娘们去成长，去经历更多，去球队有所提升。所以我觉得，可能输球固然大家心情都会这个没有那么的欢喜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能看到这支球队的一个未来，可能这一届的成绩，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在中国女篮来到东京之前告诉你女篮这次4场比赛是3胜1负的这种成绩，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很开心。但是真正的走下来的话，现在带着3胜1负的这种战绩回去，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所在吧。 嗯， 不是， 谢谢小琪的介绍，我们也期待女篮在之后有取得更好的成绩哈。谢谢，再见。 再见。 啊，这是我们记者小琪带来的前方报道。一会儿呢，稍后啊，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加丰富的内容，尤其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的表现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同时在节目当中呢，也请您啊，有空的时候多关注我们的抖音、快手这些平台，有非常丰富的视频答题，还可以拿奖品，何乐而不如，何乐而不为呢？哈，特别好的一些选择，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来通过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体育广播和听听 FM 的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啊。今天两个互动话题，其实呢，互动话题当中呢，主要的还是围绕着女子三大球告别奥运赛场当中，您想对姑娘们说句什么？另外呢，就是接下来的奥运赛场当中，您所关注的这个体育比赛都包括哪些项目？ 这个机会大门 成！哎啊，关键时刻怎么卡了？ 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 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号。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唐熙俊预赛第二名。 8月3号，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平衡木决赛，大力启用新人的中国体操女队，经历前几日的暗淡之后，终于迎来盛放。 毽子拉拉提上木，毽子直抵后空翻，交换腿结环，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纵木齐坐，交换腿劈叉跳，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依次落，第二个长喘，挺身前空翻，纵叉跳，横叉跳，全部连接都已经做完，

也有朋友哈说到了这个被对手打了一个小高潮嘛，11-0、12-0那个时候哈，最后咱们是输了7分，没关系，女篮姑娘们表现非常的好，为你们感到骄傲哈。 嗯 嗯。那说到女篮哈，赛后呢，我也看到这个塞尔维亚女篮的主帅的采访，叫玛莲娜·马尔科维奇，说祝贺我们中国女篮啊，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她还在我们中国工作过，说这是近15年来最好的一届中国女篮。我在上海生活了2年，看到姑娘们一直在拼命的练习啊，拼命的训练。对我们来讲，这场胜利我们真是来之不易。中国女篮啊，真是非常的棒。我们也知道今天会是一场恶仗，第三节的比赛打得很艰难。第四节的比赛呢，我们12个姑娘都站出来了啊，展现出真实的水准。自从2011年开始呢，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也不想停下来。所以我们这支塞尔维亚女篮呢，也会继续努力下去，希望能够为我们国家拿一块奖牌。 对，真的希望到了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的话，咱们还在淘汰赛相遇。 嗯，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提到少廷嘛，今年毕竟31了，这个3年之后的话34、35，这个如果再考虑到少廷14次从大伤当中啊，每次摆脱出来，今天在比赛的时候呢，解说员也说了，浑身伤病。 嗯， 而且这届奥运会呢，也同样是带伤作战。那31岁的少廷呢，确实他的表现呢，也是这个在球队当中啊，确实一个灵魂人物啊。当然到了第四节关键的时候呢，没有起到这个扭转乾坤的作用，我觉得也是有情可原的。毕竟甘小丽这个评价，我觉得是对的。在国内的话，他应该算是这个顶尖选手了啊，顶尖的这个球场的这个球队的灵魂人物。但是真正到了世界赛场当中，在这样的奥运会的舞台里面的话，恐怕能力还是有所欠缺。 嗯， 更重要的就是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呢，也许未来一段时间吧，应该说中国女篮还是需要她。那我们还是那个想法，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在为国家荣誉去努力坚持和拼搏的时候呢，这个伤病啊也不能忽视。 嗯，这是女篮，我们中国女篮啊，最终是不敌塞尔维亚女篮，没有进4强。另外一场比赛是79-55，美国女篮击败了澳大利亚女篮，他们就进了4强了。本场比赛，斯图亚特贡献了23分，布莱尼·格林纳15分8个篮板，澳大利亚这边是米切尔贡献了14分。其实两队好像现在的实力差的还挺多的，第一节呢就26-12拉开了领先的优势，所以之后美国女篮就一直领先。那最后稍稍打得有点放松哈，但一直都能够保持20分以上的领先优势， 这就是绝对的实力。 所以这场比赛澳大利亚输的也没脾气哈。 嗯， 在下午呢正在进行的比赛是日本女篮对阵比利时女篮，双方这个比赛还没有打完哈。稍微再晚一点时候呢，是西班牙女篮将会迎战法国女篮，这样呢他们也会为自己的这个4强的席位而努力哈。 除女篮之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优势项目乒乓球。今天呢进行了男团女团的比赛，这是半决赛。那么下午时段进行的男团的半决赛呢，中国队咱们是头号种子，在1号台呢凭借着马龙、许昕、樊振东三位的出色表现，3-0横扫赛会的4号种子韩国队。其中马龙呢在单打中丢了2局。那么中国男团呢将在8月6号后天的晚上，和赛会的2号种子德国队和3号种子日本队之间的获胜一方来争夺金牌。 嗯，女团也是在上午进行的，和女篮的比赛差不多同时间。头号种子中国队凭借着陈梦、王曼玉、孙颖莎的出色表现，打了不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3-0横扫了赛会3号种子德国队，第四次进入到了女团的决赛。当然，对手呢是日本队。 嗯 嗯， 那么乒乓球项目的话呢，咱们还是具有绝对的实力啊。那么女团呢，这个跟日本队的比赛应该是在明天晚上的6点半。 哦， 嗯， 那我估计也应该是个横扫，尤其是这个咱们混双丢了之后，我觉得姑娘们包括小伙儿哈，男团那边更是哈，就不愿意再丢一分了，甚至一局可能不愿意丢哈。 嗯嗯，这小奥同学说呢，今天中国军团好像没有金牌入账的啊。这个从进入到下半程之后的话呢，其实对于咱们来说，金牌入账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乒乓球的男团、女团的这种把握比较大啊，包括这个。男子10米跳台的赛场当中，其实还是会有咱们的选手出现。 嗯，刚才给您介绍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女子拳击的陈亮级，也就是64到69公斤这个级别的半决赛，今天下午呢在国际馆打完了。第二场半决赛，2号种子中国选手谷红4-1战胜了赛会的3号种子美国选手琼斯，晋级决赛。那么决赛当中，谷红将会迎战的是头号种子土耳其的姑娘索尔梅丽娜，来争夺金牌。 这场比赛呢，可能大家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没有看到啊，给大家这样做一个赛况的简单的介绍。巩红呢当时穿的是蓝方啊、穿的蓝色的衣服，那么琼斯呢是红方。第一回合呢，双方开局呢经过一个短暂的试探以后呢，打的都比较积极。身材相对比较高大的古红呢，拉开距离、闪避攻击以及直拳突袭方面呢比较出色，战术设置呢也比较精准，出手呢也比较稳健。第一回合结束以后呢，五位裁判当中有三位裁判判定古红10-9占优，两位裁判呢是判给了琼斯10-9的优势分。第二回合比赛呢，琼斯打的就更加积极，努力的把古红往拳台角上逼，那古红呢继续稳扎稳打。第二回合结束以后呢，五位裁判里边呢，四位裁判判定古红10-9占优，一位裁判判给了琼斯10-9的优势分。第三回合就最后一个回合，古红几下游击打还是打得非常好，琼斯呢还是努力往这个台边来逼迫的古红啊。这回合结束以后呢，五位裁判一致判定古红10-9占优，说明双方呢在比赛里面的话，古红并不是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但是呢，因为他比较积极，战术运用也比较得当，而且跟这个排位有关系，古红是排第二， 嗯， 这个琼斯排第三， 嗯。 我觉得这也说明双方的实力多少还有一点差距啊，所以古红呢，在这个裁判的这个判出的结果当中，最终进入到下一轮。 嗯，当然我们说到了决赛当中哈，也是头号种子遇到了将是最为强劲的对手。 土耳其的， 哎，这看来拳击比赛一般好像没有什么意外，主要还是实力说话。 Mr. Vick 说了 ，Mr. Vick 就说我看拳击有戏哈。 啊，还挺有戏的，是。这是拳击的比赛，请大家关注古红的表现哈。那今天下午呢，跳水的10米跳台预赛当中，中国队占据前两位晋级，陈芋汐一路领先390.70分排在首位，这也是我们中国代表团最小的全红婵364.45分位居第二，两位姑娘也是携手晋级到了半决赛哈。这是我们今天跳水，我觉得应该也是起码可以装在兜里的一个看法，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大伙儿都能这样认为。 双保险吧，陈芋汐啊，这个还是很有实力的。 嗯，我们再来看看游泳比赛哈，马拉松游泳比赛当然是在户外进行的，女子10公里这个项目太艰苦了。五届世锦赛冠军巴西选手库尼亚1小时59分30秒8的成绩获得冠军。别说啊，他虽然是5次世锦赛的冠军，但还是头一回能够赢得奥运会的金牌。上一届的冠军，荷兰选手范洛文达尔1小时59分31秒7获得第二。我们中国选手欣欣也参加了，欣欣也是一位老将哈，2小时0分10秒1最终获得了女子10公里的第八名，也是非常不容易哈。 嗯，那么下面我们进行连线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搜狐体育的乒乓球记者郭倩。那么在咱们今天的男团女团呢，都是应该说都是取得好成绩之后的话呢，接下来的走势会怎么样？而且呢，今天比赛中从大的比分上来说呢是3-0，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出现一边倒的局面？ 来，请进郭倩。你好，郭倩。 哎，主持人你好。 嗯，来说是今天的乒乓球的男团女团哈，反正小丽认为吧，这俩牌子怎么打都是咱家的，恨不得就都4-0，或者是都不想让对手拿一局这种这个局势哈。你会像我这样乐观吗？ 对，我其实跟您是一样乐观的，因为现在进入到这个半决赛阶段，无论是女团方面对阵德国，还是男团对阵韩国，基本上是一个一边倒的这么一个局面。虽然在个别的某一盘或者某一局里边可能会有一些闪失，但这都没有影响到整体的大局。应该说，中国男女团的实力明显的是属于一种鹤立鸡群的这么一种状况。 嗯，可不是吗？要说咱们打这个团体的时候，觉得像以前战胜过咱们的对手啊，包括像啊这个混双的时候战胜过咱们的对手，他们还有多少点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比如说因为现在男团的决赛的对手还没有决出来，但是可能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两者实力差不多，5-5的实力，然后我们决赛中面对谁其实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两支队伍里边呢，都有一个是日本的石谷隼，一个是德国的奥恰洛夫，都曾经在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的这种舞台上有战胜过中国选手的经验，所以说可能他们会在就是个别的瞬间给中国队造成一种麻烦，但是相对来说德国队的可能排兵布阵相对死一点，因为他们肯定单打主力的一号球员是奥恰洛夫，会让波尔和弗朗西斯卡两个人单打搭档双打来跟咱们对决。而在日本方面呢，水谷隼我觉得和张本智和都有可能来出任这个第一单打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这块可能是唯一的一点点变数，但我相信 凭借中国男团的这个实力，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整体发挥都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正常的。而且像马龙许昕的这对双打的组合也曾经拿到过世界冠军，包括像樊振东现在正是处于自己的巅峰时期，所以我对他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嗯，男团女团都是这样哈。那么在本次男团女团进行之前，我们也可以，我自己觉得都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咱们现在的表现了哈。那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中国体育代表团除了丢的那块金牌之外，其他选手的表现是不是都是非常正常呢？或者说有超水平的发挥呢？ 对，我觉得这次刘国梁主席在出发之前就提到的目标就是保三拼四争五。虽然在一开局我们就丢掉了这个第一块的混双金牌，这个肯定会给队伍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参加单打的这四位选手都很快就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包括像马龙这样的大满贯全满贯的球员也说在比赛中也是拼别人的一个位置，只要能摆正好自己的心态，能够做到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着急，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这就非常非常的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实力了。另外我想重点提的就是王曼玉，因为王曼玉是一名持 P 卡的替补选手，但是在这个团体赛里面可以说临危受命，他从现在看来呢，他是和陈梦和孙颖莎两个人都配对出任过第一盘这个双打的这个比赛，应该说在现在的这个赛制之下，在团体赛里面双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第一盘比赛可以为整个比赛的胜负的走向奠定一个基调，所以作为一名年轻运动员又是在临阵换将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出场比赛的，能够跟陈梦跟孙颖莎有一个良好的配合，拿到这个第一盘双打比赛的胜利，也为中国女队在这个前面这三场比赛里面赢得胜利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想王曼玉是值得点赞的一名年轻选手。 嗯，好，我们也继续关注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哈。我相信应该说这两块金牌就是属于我们中国队的。好，谢谢郭健的分析，再见。 再见。 嗯， 应该郭健特别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王曼玉啊。其实的这个在咱们的中国乒乓球队当中啊，这个谁上场的话，其实水平应该相差都不会太大。 是的，嗯。 只是呢，这个我记得刘指导呢曾经在一个视频里面的这个教训，就是给这些队员训话， 嗯， 说你觉得自己这个有什么资本吗？你觉得拿了冠军吗？你就很牛吗？队里全是冠军，我们就不缺冠军。 我记得是硕藏獒呢，张继科是吧？ 张继科。其实呢，在中国乒乓球队里边呢，有这样一个传统啊，咱们队员的话呢，这个上场的队员的话呢，肯定是优中选优的。但是没上场的队员呢，不代表他是这个不优秀，只是呢，针对不同的对手的话呢，咱们的教练组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人员的安排。所以说王曼玉上场之后的话，相信咱们女团依然可以一往无前，尤其是这次在乒乓赛场当中呢，面对日本队。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提到了日本跟德国要争男团的另外一个决赛的名额，那么女团呢肯定是面对日本了。所以说咱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场当中呢，这两枚决赛这两枚金牌的这个看点应该是十足的。 我先把这俩加上，省得大伙儿忘了。 咱们可以特别乐观的去想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在竞技赛场当中呢，这个成功啊、失败啊，都是特别正常的。 嗯，好，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的微博、微信哈，不少朋友都关注到了今天上午的女篮哈，包括即将要开始的乒乓球项目哈，也有分析女篮的说这个。哎呀，因为这个传球之后没有及时的接应，少跑两步，这样后半场就比较的被动等等，说到一些细节哈。好，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请记者李维啊给您说说滑板赛场有哪些新鲜事儿哈。滑板呢也是今年新加入奥运会的项目，是年轻人的项目哈。我们请年轻的李维给大家来说说。你好李维。 啊，谢谢小丽，还把我算在年轻人的行列当中。 必须得是啊，比我们年轻。 对，确实今天去了一个滑板赛场，实话说，第一感受真的是太热了，热的大家都已经给每个记者发了两个冰袋，让大家在现场直接降温。如果不使这个的话，真有可能会被中暑。所以我觉得运动员也是非常的辛苦吧。那今天我们的中国选手张鑫在这个身体条件不太舒服的情况下。今天其实还是发挥了自己的这个水平，最终呢虽然只排在了第15位，但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中国滑板的第一次奥运征程吧。那两名选手都很年轻，这个 之前的这个街道赛更年轻，只有十几岁，十六岁。那今天这张鑫也是只有24岁，还是一名大学的研究生。所以他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是正常水平吧，因为我们确实和这个高水平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那今天赛后呢，采访张鑫时候，他也说到，其实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直到6月7号才取得了奥运的参赛资格，应该说自己也是很兴奋、很骄傲，而且他也是属于这种跨项或者是转向来到这个滑板项目，只有2017年他才开始练滑板，只练了也就3年多的时间就可以参加奥运会了。其实真挺羡慕这些新兴项目运动员的。他之前呢是跳这个啦啦操的，也就是其实就是啦啦队的这个叫应该算在体操行列里的一个这种大众体操行列的范畴之内。现在转行做了滑板，应该说这几年也吃了很多苦，比如说他受伤，在奥运积分赛之前的训练中受过伤，当时甚至影响在奥运积分。但是好在啊，自己经过2个多月的这种恢复，还是重新站在了这个积分赛的赛场的并中，最终获得了这个奥运的资格。那他参加的是这个叫公园赛，就是我们常说的碗池赛。所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我也问他，我说你也算是咱们中国滑板两个这个项目啊两个人中的第一人了，应该算是，因为毕竟两个项目只有一个人，各有一个中国选手参加。那他说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他说其实也是挺幸运的。刚才你也说到啊，这个项目是一个年轻人的项目，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不管各个国家的运动员，真的是朝气蓬勃，在赛道上这个酷酷的，这个放着酷酷的音乐，在滑板这个赛道上做着很花哨的动作。我觉得除了天气热，今天真的现场看起来真的很赏心悦目。而且今天国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是特意来到了现场来关注这个比赛，并且给运动员颁奖，还和运动员一块去合影，大家都很珍惜，都等着，因为没有进入决赛的这个剩下的22个人都坐在看台上晒着，等着这个巴赫主席给颁完奖，大家一起合个影。我觉得现场这个场面真的是很年轻，也这就是奥林匹克越来越年轻化，这也是巴赫主席一直推进的，就是在奥运赛场上更多一些年轻人喜欢或者关注的项目。那他也是特意吧来到这个现场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展示，我觉得这也是对这个新兴项目的一种重视吧，也希望吧通过这样一些项目，包括在以后我们的奥运会，包括张鑫也说了马上要比全运会的比赛，说明我们的自己的亚运会、奥运会亚洲的范围内或者我们全国范围之内都会有这个滑板项目的比赛。那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啊发展的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孩子或者年轻人愿意去看这个项目、关注这个项目，那可能未来我们在奥运会上会有更精彩的一个表现。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技巧类的项目上，中国人都是很有优势的，只不过现在我们刚刚起步而已。对 这个比赛的气氛，我觉得跟其他的奥运赛场不太一样啊。有一些这个奥运的传统项目，大家都觉得紧张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恨不得惊大家一下的哈。 这也紧张。 这个我觉得还好，有点像大 party 的那种感觉。 不，因为他如果技术难度高的话，比如今天这个张鑫就说，他本来有2个相对来说难度比较高的项目动作，但由于身体不太舒服，来到这个东京之后，所以他今天只做了一个，另外一个相对难度高的项目这个动作没有做，所以影响了他这样一个难度的得分。那其他有的这个国家的运动员做的这个难度真的是很惊险，就跟比体操的有些动作还要惊险，所以说看起来也挺提心吊胆的，生怕他比如摔了或者是没有完成，可能影响这个发挥。但很多选手啊真的表现是非常的好看，我觉得在现场看这个滑板真的是很刺激也很惊险。但是像你说这个大 party 的感觉，我觉得就因为没有观众，所以好像稍微逊色了一点， 欠缺了一些哈。 对， 这个运动也是第一次来到奥运会，我估计哈相关的这个单项联合会呢也会总结，然后提炼出一些经验哈，希望能在下一届奥运会呢，如果要是下一届奥运会有观众的话，让它变得更年轻，更能有观众的观众缘哈，这种就像你说的，国奥会主席都亲自来给这些运动员加油，给他们喝彩，我相信这项运动应该会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欢，也希望咱们北京的呀，或者是其他城市的年轻人也更多的来尝试，更多的来玩，说不定你还真能进奥运国家队呢。 没错，这个需要一些天赋，也需要一些这个朝气，或者说在场上一些活力。我觉得如果有想让孩子们去学的，或者有咱们收音机前年轻的朋友们想试试的话，不妨先去试试。我们可以从北京市到全国甚至到亚洲的比赛开始，也许您有这个天赋的话，十几岁开始练其实并不太晚。 对，现在已经来得及，而且你刚才说全运会还能看到这个项目，还真挺令我们期待的。包括像杭州亚运会，有可能这个项目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对，应该是也是加入了这个行列。对， 好，谢谢李维的介绍，再见。 好，再会。 这个从中可以看出呢，奥运会呢也是希望这个能够引起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啊，增加一些新兴的项目。 嗯， 这些项目的话本身就是青春的朝气，但同时呢，这些项目同时也有一些特点，就是要挑战高难度。 嗯，挑战自我啊，同时呢，凝聚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在一起，认识更多的人哈。 嗯。 正午说了，日本那滑板可厉害了，包揽第一、第二、第四，那叫包揽吗？第三哪儿去了？怎么叫包揽第一、第二、第四？包揽一二三呢？叫。 而且呢，真是煞费苦心啊！在2013年，他们这个应该是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之后的话，在新增项目当中的话，也是针对他们国内年轻人目前的这个比较流行的一些运动项目来进行了项目的设置。其实咱们国内的话，现在年轻人玩滑板的非常多。 对。 就我身边我认识的，包括我的家里人，有时候都在玩滑板啊。经常我们看到，比如说在七九八里边啊，就在一些场地，包括一些像咱们三环边上一些商场的门口的空地上，经常到了，尤其夏天，就是天凉快的时候也可以啊，在晚间就有年轻人玩滑板，会有很多人的围观啊，它的观赏性也非常强，而且技巧性也非常强，特别利于观赏，而且呢特别能够炫酷。 而且这些年轻的朋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结交更多的小朋友，更多的好朋友哈，共同进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的选择。那刚才郑武也说了，第三是英国人，也挺厉害的，今年才12岁，真是了不得呀。 其实我们就知道之前呢，像这个曾文慧啊，就是这个16岁的来自广东的姑娘，其实她本身呢以前也是一个武术运动员，包括今天所介绍的一些选手的话，是来自什么？这个拉拉操是吧？ 对，拉拉操 啊， 也是大众健身的一个品类吧，哈。 哎，那么我们的运动员在转向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奥运赛场当中呢，能够取得成绩，展示自己，我觉得这就够了。 但是今天也有朋友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比赛哈，日下长河说，随着斯科拉呀、大小加索尔这些名将的离开哈，曾经击败美国梦之队的阿根廷和西班牙男篮也要没落了，可不是一代新人换旧人哈。啊，也有朋友说到咱们女篮哈，说能进八强呢，那都不是弱旅，咱们也是啊。抛开赛程安排、抽签分组这些场外因素，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埋吧。 另外，用户3971说了，接下来比赛项目他关注的是花样游泳。 花游昨天就开始了哈。 哎，说这美丽的表演的背后是多少辛苦的付出呀！加油，期待你们超越自我的表现吧。 给我们花游姑娘们也加油。但是确实，花游姑娘面前也挡着俄罗斯强大的这一支军旅在前面哈，他们太强了。 这项运动我觉得特别美，在水中，就水中芭蕾嘛。水中芭蕾的话，这种表演的形式啊，这种运动的魅力啊，确实特别利于观赏。 咱们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拿过银牌。哎呀，看看今年能不能翻过俄罗斯这座高山哈。 离银牌只有一步之遥啊。 现在小老头说，中国女篮真是输的年轻，就输在年轻上了，20多次失误，太紧张了。行，咱法国再见吧。 输在年轻，但是年轻不怕失败。 好，这是第二时段的内容，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有空也上上快手和抖音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我们的平台哈，一起互动。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夜间啊，天气继续以多云为主，东部北部地区呢预计会有雷阵雨出现， 局部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请您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雨，出行注意防雷避雨，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呢，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体感较热，外出时请注意防暑降温，并及时补充水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游玩。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3度到26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晚上为大家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晚间版啊，是从5点一直到7点，2个小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有关奥运会的消息。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关注的一场比赛就是上午中国女篮最终还是7分不敌塞尔维亚女篮，我们无缘四强这个比赛哈。那这个比赛完了之后呢，您想对姑娘们说些什么呢？中国女子三大球也是告别了奥运赛场，女足先走的，然后就是女排，最后呢是女篮告别了赛场哈。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接下来的奥运赛场您比较关注哪些项目的比赛，因为不算今天的话还有4天奥运会就结束了，你说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哈。8月8号就要结束了，所以也请大家跟我们保持联络。 那刚才那个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还提到了要关注花样游泳啊。那么咱们的组合黄雪辰和孙文燕呢，在奥运赛场当中呢，这个预赛当时成绩是2nd啊，这个排名进入到决赛。黄雪辰呢是奥运会的三朝元老啊，12年轮到奥运会呢，他搭档刘欧，当时双人自选是铜牌，那这个奖牌呢也是中国花样游泳呢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一枚奥运奖牌。14年开始呢，黄雪辰搭档就是换成了现在的搭档孙文燕，两人在这个里约奥运会当中是银牌，也成为了花样游泳的新的领军人物。那么在这次东京奥运会的双人自由自选预赛里面呢，是两个人成绩是排名2进入决赛，所以还是有夺金的实力。 嗯，这是大家关注的花游哈。一会儿我们会连线前方的记者金泽，然后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一直在说哈，除了在这个微信平台啊，包括咱们的聊天室当中互动呢，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平台，每天都有非常丰富的小视频，来自于前方，来自于我们的节目啊，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话题跟大家互动哈。那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 东京名侦探、 东京名侦探到底是怎么个侦探法？ 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听友互动的活动啊，这个可以在快手客户端您搜索和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来看我们东京奥运会的前方私人报道组呢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的作品啊。这个作品里面的话就会有我们的问题的答案，那您只要是及时去关注的话，就可以呢在我们早间的雄鸡上有节目当中呢提出问题之后，那么这一天的时间呢非常充裕，您可以观看短视频的搜索其中的与问题有关的一些细节和答案，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回答环节的话，只要答对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啊。我们每天呢会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呢选取一个人，选出送出我们2022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作为奖励。 今天早上的这个问题就是昨天16岁的小将管晨晨啊，就是咱们的平衡木的冠军，他获得了体操女子平衡木金牌之后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哪位外国选手是他的偶像？他当时提到了哪位外国选手是他的偶像， 说以前老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哈， 哎， 总觉得太厉害了。 对， 这个选手其实啊也那什么啊，好吧，一会儿我们再说答案哈。 肯定也是大名鼎鼎，不会是名不见经传的啊。 好，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金泽，请他来给大家说说今天泳池当中花游的情况。你好，金泽。 主持人您好。 去看美丽的花游运动，和你一样美丽的项目啊，来介绍一下今天赛场的情况。 好的。那么今天呢，黄雪辰和他的搭档孙文燕即将出战今天的花样游泳双人的决赛。那么在此之前的自由选的预赛当中呢，黄雪辰搭档孙文燕是以96.233分的成绩排名在第二，进入到了决赛，第一名是俄罗斯队。那么他们在这个项目中其实是具备一定的冲金的实力的，只要是比如说动作发挥稳定，那么裁判打到高分，那么可以和俄罗斯去拼一拼，能拼到这块金牌。那么此前呢，其实黄雪辰他是一名奥运会的三朝元老了，他现在手里其实已经有一块奥运的铜牌和一块奥运的银牌，只差一块奥运的金牌。2012年的时候，黄雪辰是搭档刘欧拿到了双人自选的铜牌。那么这是中国花样游泳在这个项目上的第一枚奥运奖牌。而2014年，黄雪辰他的搭档就换成了现在的孙文燕，两人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当中呢是拿到了银牌，这也是中国花样游泳新的一个历史。那么他们俩也接替了蒋雯雯、蒋勤勤姐妹，成为了中国花游的领军人物。那么看一看这次的东京奥运会，这个黄雪辰产后复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晚上的决赛，我们非常的期待。主持人， 那就是北京时间还有20多分钟哈，6点半的时候将会进行这个比赛。因为金泽你是第一次去看花游的奥运会的比赛，其实小丽也没有这个机会去看花游的现场的比赛哈，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因为在此之前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完这个跳水的比赛以后，我没有离开场馆。那么这个花游的这些小姑娘正在这边进行他们的一个训练。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至少场面上是非常的震撼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选择的这个音乐非常具有代表性，比如说黄雪辰他们之前选择的青蛇啊，甚至选择了这个红海行动啊，就是非常具有中国代表性的音乐。这种很优美的音乐，再加上他们的水中这种舞姿，而且在电视上我们看到的是近景，但是我在赛场之上看到他们训练时候是一个远景，远景呈现的可能和电视上更不一样，更加的震撼一些。我觉得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决赛的话，这种现场的感觉会更加的热烈一些。 那适应场地的时候，除了我们中国的代表队之外，是不是也看到了像俄罗斯啊、西班牙，包括日本代表队啊，他们这些一直都是世界劲旅的队伍，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我可能对花样游泳没有那么多的了解哈，但是在此之前，俄罗斯可能一直都是一个在花样游泳霸主的一个地位。确实他们在音乐的选择和动作的选择上，我觉得就是更偏重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风格。其实我觉得就是花样游泳的姑娘，就是每一个队伍都自成了自己的一派，没有任何的一模一样，或者说没有任何模仿的痕迹。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特点。所以说不仅仅是中国队，我觉得每一个队伍的花样游泳的表演我们都可以去关注去感受，在他们的游泳的比赛的当中感受他们国家的那种文化，不管是音乐还是他们的在水中的舞姿， 非常独特哈，都独树一帜。一看这就是俄罗斯队，一看这就是中国队。中国队今天将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是头饰啊什么的，是什么色调的哈？也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 这个我还真的没办法剧透，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上场哈。现在我的眼前是一片空空的泳池。那么期待我们其实也很期待他们在预赛的时候，他们是穿了一件红黑色的。有一点点像之前我看到的这个蹦床，他们穿了一种火凤凰的裙摆。就是非常的中国的样式，但是又非常的时尚。 包括化解情绪的妆，然后身就是他们的比赛服都是那种布灵布灵的，很闪耀， 嗯， 就感觉整个赛场都是在为他们闪耀，因为我们这个赛场是蓝色的， 嗯， 天蓝色的，整个就像是在一个大海洋当中，所以说他们的红色在这个蓝色的泳池当中是非常的显眼， 嗯， 红蓝基本上就是一个绝配， 嗯， 是一个出 CP 的绝配， 对，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颜色的搭配， 嗯， 期待他们今天有更加好看的服装展现在我们面前。 嗯，好，谢谢金泽的介绍哈，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中国女子花游队的姑娘哈精彩的亮相，谢谢，再见。 嗯嗯，好，主持人再见。 嗯，看羡慕。羡慕嫉妒恨的，我简直我没看过你知道吗？哎，老孟看过吗？看过花游的现场的比赛吗？ 没有机会到这个现场去看花游的比赛啊， 嗯， 只是在参加这个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去游泳池是这游泳项目去采访，当时跟咱们的这个之前的， 嗯， 咱们的同事曹丽嘛，他这也是水上项目的记者嘛， 对， 去采访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就怎么就拿着这采访证就进到了后面的训练馆，看到很多的选手在这训练，孙杨就从我的旁边走过， 嗯， 再加上一些花样游泳的选手的话呢，其实大家都是基本上在一个泳池当中进行练习， 嗯， 当然这个花样游泳的选手他的这种表现整体的这种形态是跟其他的运动员是不一样的， 嗯， 当时呢印象也是相对来说呢就是一个近距离的观察吧，当然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通过电视转播来看到花样游泳的比赛，尤其是水下摄影机对于在水下一些动作的这种展示和描述的话呢，这是需要通过电视来看的，咱们在现场恐怕是看不了这么清楚。 嗯，花样游泳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真的是属于女性的力与美的一个完美结合的项目哈，嗯， 那这一点的话我们也是要感谢就是在中国的花样游泳这项运动当中呢曾经付出过很多的心血的景村雅代啊， 嗯， 那也是这个被称为咱们中国游泳方面的就像是这个大宋博文一样对咱们花样游泳项目呢带来很大帮助的一位日本籍的教练。 嗯，当然后来我们的教练组又加入到了很强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指导哈。 嗯，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长足的进步？我们也是取长补短，希望今年哈咱们银牌这色儿是不是也可以换一换，哈 哈？这比赛应该6:30就开始了哈。 对，那说到这个水里的比赛哈，除了泳池之外，其实今天呢皮划艇净水项目也是产生了各个预赛的名次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四个项目当中呢都有选手出场，例如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分组预赛当中，女子双人划艇200米世界杯和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林文君46秒449的成绩获得了小组第二，这个成绩是可以晋级到半决赛的。 另外，男子1000米双人皮艇分组预赛当中呢，王从康和卜廷凯3分10秒292的成绩的获得小组第二，直接晋级到半决赛。 女子500米的单人皮艇项目，预赛第一组出发的殷梦蝶和预赛第五组出发的黄洁仪分别列在小组第六，他们可以进入到1/4决赛第三组的比赛当中。那最终呢，较量之后哈，殷梦蝶是1分49秒268的成绩获得第一，他就晋级到了半决赛。那队友黄洁仪就比较遗憾，获得第五，就没有再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当中了。 另外，男子200米单人皮艇的项目呢，杨晓旭预赛小组第四，晋级到1/4决赛。在决赛当中呢，他是以这是1/4决赛，他是以35秒852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三，最终被淘汰。另外还有三个项目的奥运最好成绩的是被刷新了。 嗯，这是一个超级体能的那么一个项目哈。另外，今天来看看自行车馆的奥运场地自行车的比赛，在男子争先赛资格赛的争夺当中，中国选手徐超9秒584排名11，顺利进入到了24强。荷兰选手霍格兰德9秒215排名第一，这个成绩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 另外呢，参加男子争先的一共有30名车手啊，争先赛资格赛呢就是200米行进出发计时赛，第13位出场的徐超呢提出了9秒584，打破了他去年在山西太原创造的9秒602的全国纪录。 再来看女子凯琳赛第一轮的争夺，中国选手庄天使闯关成功，进入到复赛当中，鲍山菊进入复活赛，中国香港车手李慧诗也进入到复活赛当中。那今天第一小组中天使出场之后抽签排序哈，他是第五位，最后三圈冲刺的时候他冲到第三位，不过第二位英国的车手马上特杯降级，所以中天使就升到了第二，直接晋级。然后第二小组呢，中国香港车手李慧诗是排名第三的，他是直接进入到复活赛。第三小组鲍山菊排名抽签第一，最后三圈冲刺的时候他很快被挤到了第五，然后最后是排在第四，很惊险啊，进入到复活赛当中。 另外再来看一下水上项目当中的中国帆船帆板队啊，这个8月3号凌晨的2:40回国之后的中国帆船帆板队的第一批运动员还有相关人员一共是10人顺利抵达了辽宁锦州。那根据东京奥运会代表中国代表团归国隔离的总体安排呢，国家帆船帆板队一行19人分两批次前往锦州进行封闭隔离训练，第二批队伍呢是8月4号乘机回国。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近日中国奥委会表示，国乒教练组将会邀请叙利亚12岁的乒乓球少女扎扎亨德莱华训练，尽显大国风范。那扎扎也是表示非常的开心哈，因为她终于可以看到自己的偶像大魔王丁宁了。她说，我非常期待我的旅行，我已经等不及了。扎扎是来自于战火纷飞的叙利亚，也是这一届叙利亚代表团唯一的一位女性选手。她是叙利亚第一位拿到奥运入场券的乒乓球运动员，也是这一届奥运会最小的参赛选手。扎扎当然在首轮哈就被淘汰出局了。你想这练的这个项目，这得有多少高手哈？但是呢，不气馁，表示说继续要参加巴黎奥运会。所以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知道了这位在战火当中依然非常热爱乒乓球的小姑娘的消息之后呢，也是向她伸出了援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这位小姑娘将在9月份和我们乒乓女队一起训练啊，要接受刘指导的亲自指导。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国外很多运动员呢都是到咱们国内进行这个乒乓球方面的训练啊，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瓷娃娃傅园爱，10岁的时候呢就到辽宁进行集训，所以说他说的普通话是满口这个东北味儿。另外呢，还有石川佳纯呢是到江苏啊拜师在这个李指导的门下。张本智和呢曾经在四川省队训练，而且呢跟马龙有19次交手，而且输给他19次的德国道恰洛夫呢是跟随着陈宏宇指导呢从四川到江苏，他们到中国学习交流乒乓球技术的经历呢，不但让他们的这个乒乓球技术呢有了一个显著提升，也让他们和中国呢也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而且呢，如果再往早去这个追溯的话呢，其实咱们的世界乒乓球的这个霸主地位呢始终难以撼动，尤其是1999到2008年。乒乓球运动呢进行了非常大力度的改革，包括小球变大球啊，包括像这个赛制，这个分数的缩短啊等等，包括一些动作的这种限定。但是竞赛规则改变呢，也没有阻挡住咱们球队的一个整体优势。所以说呢，当时这个蔡振华蔡指导啊，这个当时是应该是乒羽中心主任，后来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这个后来叫蔡局嘛，他也提到了应该有一个养狼计划，别最后弄成了咱自己玩儿。 那这个项目就萎缩了，是吧？咱得让全世界的体育爱好者都关注乒乓球项目， 推广这项运动。 所以咱们就走出去，引进来这样的战略，希望能够培养更多优秀的乒乓球选手，来拓宽这个项目在海外的知名度。那目前来看呢，当然现在跟我们就是最有竞争力的还是日本队哈。日本队也是通过一个断代计划，让自己具备了不错的实力，其中像张本智和就是比较有名的哈。日本乒协为备战东京奥运会提出的这个断代计划，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就放弃了中生代的选手，直接就从年轻小将开始重点培养。 对， 包括像哈伊藤美诚的成功，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挺满意的。中国女乒大满贯得主邓亚萍也说哈，从这一届奥运会来看呢，他们推行的这个断代计划哈也是比较成功的哈。 对， 无缘奥运会史上首枚混双金牌，也是我觉得让全世界喜欢乒乓球运动的体育爱好者也是看到了希望。哦，原来中国运动员也是可以战胜的，他们也是人，他们不是神。 对，千万不要让咱们的对手的这个努力半天，结果的这个 项目萎缩了哈。 就始终是这个不能取得好的成绩，对这项运动没有兴趣了，那就很遗憾了。 当然对这个事件，我们中国网友也是对此点赞说，太温暖了，这是下一个福原爱吗？期待小姑娘在中国接受很棒的乒乓球训练，加油。那个别派东北的教练教就行了，要不又是一口大碴子。 可以教乒乓球，可以教乒乓球技术，但是普通话还是小丽来。 哎，我觉得刘国梁刘指导带的话应该没问题哈。 对，刘国梁刘指导表达 亲自指导嘛， 对， 是吧？应该是没问题的，就不会有这个东北口音了。 但是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在吐字发音上还是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 不至于，就打一乒乓球没问题，不用像咱们似的还吐字归音的，能听懂就可以了。再来看我们上午的一些比赛哈，上午大家可能了解到了男子110米栏半决赛，名将谢文俊呢，尽管是全力发挥了，但是因为确实有伤啊，13秒58，排名16，无缘决赛。这个比赛当中呢，是美国选手霍洛威13秒13，这成绩太一般了，排名半决赛第一。 谢文骏呢是在第三组第八道出场，因为肌腱的伤势也是阻碍他的发挥了。途中跑艰难提速，所以说最后几个栏哈，虽然提升了位置吧，但是因为排在小组第五，这个成绩是不能再往下比了，所以就结束了。 另外呢，还有摔跤项目当中的男子自由式86公斤级的四分离决赛，咱们的选手叫林祖沈啊，在顽强追上了三平之后，最后时刻呢没有顶住对手的攻势，被印度的选手普尼亚又拿三分，林祖沈呢是3-6啊惜败，无缘半决赛。第一回合比赛呢，林祖沈的防守很不错，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啊，普尼亚只拿到了一分。在第一回合结束的时候呢，当时林祖沈1-0领先。第二回合开始之后，林祖沈先拿一分追平，之后普尼亚主动出击，把握机会呢摔倒林祖沈之后拿下两分。比赛里面呢，普尼亚有一次是抱住林祖沈的大腿，把他这个推出场外摔倒。中国队提出了挑战，经过录像回放呢，咱们挑战成功，比赛重新开始。林祖沈呢加强了进攻，抓住机会摔倒了普尼亚，拿下两分，两人战成了3-3。就是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林祖沈没能乘胜追击，让对手摆脱。随着比赛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就有点松懈了。最后时刻呢，被普尼亚抱摔倒地。中国队提出挑战也没成功，普尼亚得到了3分，6-3险胜，进入到半决赛。 另外今天上午的女子自由式摔跤57公斤级1/8决赛，中国选手荣宁宁本来是3-0领先，结果被对手反扑，4-8不敌美国的选手马洛里斯，无缘八强。下午还进行了男子自由式57公斤级1/8决赛，面对2021年世锦赛的冠军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布杜列夫，刘明湖第一回合呢是和对手战平，但是之后就没有办法抵挡对手的凶悍攻势，2-10落败，这样也是没有进入到八强当中。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看到的消息，就是女排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在第三场比赛里面，这作为2018年世锦赛的冠亚军得主塞尔维亚，跟意大利两队相遇了。塞尔维亚女排呢是凭借着波斯科维奇的强势突破占得了上风，3-0战胜了意大利，连续两届奥运会，塞尔维亚是闯入四强。3局比分25-21、25-14、25-21。塞尔维亚呢将在半决赛迎战的是美国队，而输球的意大利队呢第四次在奥运的四分之一决赛受挫。之前呢，球队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里约奥运会都是止步于八强。 当时里约的时候也是不敌我们哈。 就获得了亚军。 但是今天上午吧，这个韩国女排赢了，我还真是超级的意外。3-2，他们战胜了土耳其队，真是继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时隔9年重新回到了奥运会的四强。5局比分是17-25、25-17、28-26、18-25和15-13。你说说，这土耳其的 小丽还是难以走出这种心理的阴影。 对，简直了！我说怎么土耳其输了呢？ 这是一道这是一道需要解密的一道高难的这问题啊！ 你好神奇呀、啊！ 对，韩国队竟然赢了土耳其，土耳其竟然赢了中国女排。这土耳其， 但是我们打韩国那绝对是没脾气啊，他们是吧？ 对， 土 耳其主教练古德蒂嘛，他是意大利籍的，虽然说没能带队跻身四强吧，但是打入八强也创下队史的奥运会最佳战绩了。 所以说韩国队的主攻手金软景非常的高兴啊，28分是这场比赛的得分王，他们的主攻手朴真雅也是贡献了16分，土耳其的接应博兹贡献了24分啊，非常可惜他们输球了。美国女排是赢了多米尼加哈，晋级到的四强的，那么在时隔9年之后重返奥运八强的多米尼加交手当中呢，他们更胜一筹，3-0赢的，25-11、25-20、25-19啊，绝对实力拿下。他们的接应德鲁斯斩获了21分，主攻手巴奇贡献了13分。多米尼加这边呢，边攻马丁内兹贡献了最高的16分，队长里维拉进账7分。 另外，田径方面呢，关注一下女子400米栏的决赛啊。今天上午呢，在这个项目当中，美国的西德尼麦克劳林以51秒46夺冠，打破了美国选手达利亚·穆罕默德保持的51秒90的世界纪录。穆罕默德的51秒58获得亚军，这个成绩也超过了他原先的世界纪录。荷兰选手波尔呢52秒03获得第三，打破了欧洲纪录。 说到这个奥运赛场哈，也有不和谐音哈。昨天呢，格鲁吉亚铅球运动员贝尼克·阿布拉米扬的兴奋剂检测呈阳性，所以他被临时禁赛了。7月31号进行的赛外检查当中，他提供的检测样本当中，类固醇和抗雌激素类药物 呈阳性结果。那8月2号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可的东京实验室报告了这一阳性检测的结果。他本来还是应该参加昨天晚上的男子铅球的比赛的，那就不能参加了。那据检测机构说呢，这位运动员还是有权向体育仲裁法庭提出申诉，也有权要求对 B 瓶的样本进行检测。 哎，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嘛？啊。另外呢，有一位选手，他的名字呢叫做伊莱恩·汤普森啊，这个名气呢似乎这个不如牙买加国家队的队友弗雷泽啊，那也是冠军级别的选手了。但是昨天晚上呢，汤普森的历史这个成就已经超越了弗雷泽，甚至超越了奥运历史当中所有女子短跑名将，因为达成了仅有他一个人拥有的记录，就是奥运会女子100米、200米的双连冠。这是16年里约奥运会呢，他是以10秒71拿到了女子100米的冠军，以21秒78拿到女子200米的冠军。这次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呢，汤普森100米竟然跑出了10秒61，200米跑出了21秒53，再次包揽两枚金牌。这样的成就的话，在女选手当中的话，那是绝无仅有的。 今年这个牙买加南非人确实在赛场当中，尤其是决赛赛场当中没有看到精彩的表现，都没有他们的身影，但是牙买加女飞人依然还是保持着统治能力哈。那在奥运会男篮的8强战之后，阿根廷男篮输给了澳大利亚，无缘4强。赛后男篮的名宿吉诺比利也为斯科拉送上了祝福，说最后在每个人的掌声当中情绪是多么的激动啊，感谢斯科拉多年来的以身作则，这是中文翻译，成为我们的榜样，有他这样了不起的队友是一种奢侈，我们为你起立鼓掌，我的情绪是难以平复的，你是多么称职的球员呀，再次感谢你斯科拉。 另外澳大利亚男篮呢是97-59呢击败了阿根廷。赛后呢，澳大利亚球员米尔斯呢也谈到了斯科拉，米尔斯说呢，说我们全队为他鼓掌，这是我们至少能为他做的。他说我们总是说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但他更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顾家的人。现在他说我们祝愿他在人生的下一篇章中一切顺利。那么米尔斯呢，这场比赛出战25分钟，拿下了18分、2个篮板和4次助攻啊，能力很强，而且对于自己老大哥也非常尊重。 瑞典和加拿大女足已经申请了要把周五他们的女足决赛的时间开球的时间延后一点，太热了，避开东京湿热的天气。本来原定这场比赛是中午11点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但是这一周早一点的时候，体育场跑道边的温度能达到40度，所以这比赛的这个环境也是比较恶劣啊。那看看这个比赛的时间改成什么时候，到时候再跟大家来确认。哎，那我们东京名侦探听友互动活动这个答案是不是要揭晓一下哈？ 现在就揭晓啊，不让大家等了。 说说吧。 今天早晨呢，我们的视频当中呢，就有这么一段啊，就是在昨天这个管晨晨在获得乒乓冠军之后呢，接受采访，提到了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偶像，他的答案就是他的手下败将，美国体操名将拜尔斯。昨天的拜尔斯是获得铜牌，这个管晨晨是拿到了冠军，所以说管晨晨，我相信他也非常的开心，同时心中也有一点点的这种复杂的情绪啊，就是那个。我赢了我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 挺好呀，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哈。虽然我喜欢你，但是我比你做得更好，这可不就是，我觉得体操人才的迭代哈，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过程哈。好，我们来看大家的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有朋友也是在感慨和唏嘘，说斯科拉、大小加索尔走了之后，哎，这一代完了，已经结束了哈。也有人说，哎，听说这个。当年福原爱来打球的时候，咱们北京队不是有张怡宁吗？郭燕这些三大高手哈，然后福原爱掂量掂量说不能去北京队，北京队太厉害了，没有我出场的份儿，所以就没有来北京，那就去了这个东北可能哈。 韩晓卿呢在微信里还说，这个俄罗斯花样游泳队啊是堪称梦之队，几乎能囊括所有的金牌啊，他说我们能够拿银牌就非常不错了。因为这花样游泳呢，更多的是它这种一种的艺术的感染力，一种艺术的表现力啊，它是一个综合打分。我觉得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的， 绝对是。 另外，帝国的正午还问到一个世纪之谜啊，花样游泳为什么没有男性呢？ 可能还是女性在这个泳池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会表现得更美。我觉得力度男运动员肯定是有的，可能是更美这一点。可能男运动员相对来讲差一点。 不，你看花样滑冰里边是不是就有男女搭配？ 男女搭配才好看哈。 对啊，所以说花样游泳里边的话，我觉得 那是男的出力多，美主要是交给女生。 所以扭个核桃，纳尼利就说了，这个玩花游的话，这个在日本还是比较多的。这届奥运怎么没弄个混双男单呢？ 他想看是这个，就是水中有男单的花样游泳。我觉得这个想法的话，恐怕近十年无法实现。但是混双花样游泳的话， 这 是可以， 这个、可以有，就 可 以作为表演项目，可以来试试，是吧？ 这个可以有， 嗯，这个可以有。那18:28，一会儿啊，我们在第四时段还会给大家做提醒，今天晚上的一些看点，有哪些项目值得我们关注，咱们稍后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时候谢思义自己的动作节奏要稍微的放缓一些。 8月3号，东京奥运会跳水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谢思义将完成最后一跳109C， 就像千万次练习时那样，他从容地走板，高高跃起，空中翻腾， 漂亮！谢思义完成了最后一跳。这位来自广东的年轻选手，经过了两个奥运周期的备战，终于在今天，在东京完成了自己的夙愿，成为奥运冠军。 谢思义总分558.75分的成绩获得冠军，成为男子3米板单人和双人奥运会双料冠军。此前只有中国运动员熊倪做到过。 大家的冲击还是很大的，没有说那么随便的，你就可以走到奥运的舞台上，然后登到最高领奖台。 谢思义16岁进国家队，一年之后开始搭档奥运冠军林越。他性格虽然有些内向，但对待训练的态度非常严谨，是伦敦奥运会之后中国跳水队涌现出的男台新人。可是2014年年初，他在训练时遭遇到严重的脚腕骨折，医生在他的伤处植入了2根钢钉和1根铆钉，并建议他别再跳水了，但他拒绝放弃。之后谢思义把重心从跳台改成跳板，一年后的喀山世锦赛，他夺得男子1米板冠军。可当他开始憧憬人生中第一次奥运会的时候，他的脚伤再次发作，提前和里约奥运会说再见。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夺得3米板冠军之后，他哭得像个孩子。他知道经历2次骨折手术，这个项目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在国家队的第9个年头之后，25岁的谢思义在东京和搭档王宗源一起为梦之队夺回了男子双人3米板这块在里约奥运会上丢掉的金牌，并终于在男子单人3米板上实现了夺得奥运会金牌的梦想。 这么多年也不容易，9年这个时间不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9年里面，你要经历了低谷、等待，还要忍耐。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过来的，对，痛苦还有开心也好，都要自己去消化，然后再去重新整理好自己情绪出发。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感谢我的领导，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所有的陪伴在身边的伙伴，感谢我自己当年在最艰难的时候不放弃自己。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 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四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晚间版特别节目。我们是从晚上的5点钟开始哈，一直到7点钟，我们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给您介绍今天晚上东京奥运会值得关注的一些比赛，包括运动员的情况哈。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来说说新进入到奥运会当中的攀岩这个项目的情况哈。那今天呢，在晚上还会有一些田径的比赛的项目。6点半，现在已经是6点34分了，已经开始了，乒乓球男团的半决赛，日本对德国啊，看看日本队是不是也能跟他们的女团一样杀入到决赛，然后面对中国队。同样时间，花样游泳的双人自由次选已经开始了。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啊，中国组合黄雪辰和孙文燕将会向俄罗斯选手发起挑战。那晚上的8点钟呢，还会有女篮1/4决赛，法国女篮对西班牙女篮。那今天上午我们中国队呢，最终还是不敌塞尔维亚女篮，无缘四强。 那么到了后半场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田径的项目的这个赛事啊，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关注啊。虽然说有些项目当中呢，并没有中国选手的身影，但是呢，因为田径是一个基础大项，所以说很多项目的话呢，尤其在这届奥运会当中，你看，无论是跳高方面啊，还是在刚才所介绍的一些其他的项目里面呢，似乎大家创造成绩啊、破世界纪录的这种几率在增加。所以在看比赛的时候呢，恐怕也会有特别激动人心的一刻啊！包括今天早上呢，会发现说呢，昨天看这个男子撑杆跳高的时候，这蹭蹭蹭的这个总破纪录，这受了吗？这个看的时候心里面就特别的激动啊！啊，今天呢，包括这个晚上的今天晚上7点钟女子3000米障碍赛呢将进行决赛，包括7点1刻呢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包括呢今天晚上8点05分呢田径方面男子800米的决赛，包括8点55分男子200米的决赛。啊，虽然说谢震业没有能够进入，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在决赛里面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成绩，能够大家展示一下吧。 男子200米以前也是博尔特的强项哈。 对， 看看今年，反正今年的百米冠军是归属了意大利选手。我老跟我们的同事开玩笑说，今年是一个平民的奥运会，没听说哪个大牌拿了哈，包括百米冠军。看今年的200米到底归谁哈？好，之后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林苑。林苑今天关注到了也是新加入奥运赛场的攀岩项目哈。当然今年我们的这个攀岩的选手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哈，来看看这边啊林苑的介绍。你好林苑。 小丽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本来我们还寄希望于潘于飞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结果今天是不是有点太紧张了哈？ 确实是今天这个第一项的比赛，因为是女子全能嘛，然后第一项的这个速度赛的时候，我们中国选手宋逸玲真的跟小猴子一样蹭蹭蹭两下就爬到了这个顶端。然后我们还说，哎，这个速度赛上他表现这么出色，一下在20个选手当中还在第三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因为我们看到女子选手这边整个的这个参赛的阵容非常的强大，像这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呐、啊，包括在过去十几年间，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包括世锦赛当中的获得奖牌的选手、获得冠军的选手，全都出现在了奥运会的赛场上。但是在速度赛里面的这个宋逸玲确实是表现出色，可是接着到第二项的这个报时赛的资格赛当中呢，我们确实看到这个路径对于宋逸玲来说有很大的难度。那其实一开始像其他出场的选手呢，他们也是对于这个线路呢做了很多的尝试，之后都没有成功。就和昨天男子比赛的这个资格赛的情况相比来说呢，是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别。因为可能女子选手从这个力量上来看呀，从整个这个四肢能够控制的范围来看呢，都是不太如男子选手。 那所以我们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为这些做尝试的选手真的都感觉捏了一把汗。那知道我们中国选手宋逸林上场之后呢，确实也是感觉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岩壁的岩石点的这个位置对他来说太难了。他大概试了四次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就放弃了继续的尝试。所以呢，在这第二项的比赛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遗憾的是离开了这个场地当中。待会儿呢，我们再看看在第三项的这个难度赛里面，他再次登场，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对于自己个人来说的突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攀岩也是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昨天男子选手我们的这个潘玉飞在比赛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在当中的这个岩点的设计包括线路，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有一些路线和这个设计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那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宋逸林来说，可能也是遇到了相同的困难和麻烦。看看他赶快调整一下，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后就将会来进行这个难度赛的资格赛。我们希望到时候他能够很好的扭转这个报时赛当中这样的遗憾，看看这最后一项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水平。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谢谢林苑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一些刚刚比完的比赛哈。那在自行车赛场当中呢，男子团体追逐赛已经结束了。意大利队在最后时刻逆转3:42.032夺冠，也是打破了由他们自己保持的3:42.307的世界纪录。丹麦队呢是获得了亚军，澳大利亚队呢获得了第三名。那之前呢，其实我们中国代表团也是有机会来角逐的哈，但是呢1/32的决赛复活赛，徐超虽然是小组第二，但是呢还是止步了最终的决赛哈。所以说这个项目看来还是欧美选手哈，比如说欧洲的选手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啊。 另外呢，日本男篮虽然早早被淘汰了，但日本女篮今天赢了。 赢了，刚才 1/4决赛 对打比利时，是不是 86-85一分赢比利时，这进四强了 啊。什么情况啊，这是 这宫泽西贵21分，高田真希19分，米斯曼拿了25分，这是比利时的球星。梅斯达吉呢是24分7个篮板。哎呀，这个比赛，你看第四节比赛呢，是比利时还领先9分呢，跟咱们当时已经先分数一样。日本队顽强反扑啊，最后一分钟把比分扳成了83-0，比利时又领先之后呢，比赛还有16秒的时候呢，这个听天留维命中了3分。这个3分要是命中的话，那就不是人家战术问题了，就是个人的能力出色啊。 相信日本的观众也是深受鼓舞哈。 对， 那说到我们中国女篮呢，之前上午的时候是止步8强，赛后呢，女篮球员李梦啊也是更新了自己的微博说，完成梦想，心无遗憾，来年再战。那在小组赛第二场头部受伤的王思雨微博上说，拼尽全力了，但我还是会有重新再来的勇气，中国女篮加油。李月汝和韩旭也都分别在微博上总结了比赛的经验哈，期待下一个奥运争取能够继续努力，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去看一看我们这些姑娘们的赛后的心情哈。 另外呢，在田径赛场里边呢，结束的女子1500米的半决赛，这次奥运会的女子5000米冠军荷兰选手哈桑排在 B 组的第一，这是直接晋级。 A 组肯尼亚的基普耶贡3:56.80排名半决赛第一。那么 A 组比赛里呢，日本的田中希实3:59.19呢排在小组第五进入到决赛，也打破了全国纪录。田中呢也成为了这次进入到女子1500米决赛的唯一的亚洲选手。 刚才我们分享了女篮姑娘们微博上的心情哈，但是说到之前走的那支队伍中国女排，大家还是内心非常的纠结哈，认为这支队伍应该说跟赛前期待的确实不太一样。那这两天呢，郎平郎指导也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哈，谈到了这一次我们中国女排的整体的表现，他做了一点总结，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先来听郎指导的这一段。 其实真的是为这个比赛准备了5年啊， 也是挺熬人的，所以我们其实挺兴奋的，要说终于开了，特别是这个最后两年不是疫情吗，我觉得这个还是变数挺大的。我们其实也疫情一封闭的时候，我们就是高度的警惕，就是来自外面的有来自自己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老队员一听还要那么长时间，就是有一点动摇，就我到底还能不能坚持，然后大家心情其实挺低落的，所以大家其实还是有些犹豫的，就是说这到底开不开呀、啊、我们这么练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这样练，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做运动员的工作，我们就准备它开啊，我们就把我们的针对性的针对对手的训练调整了，因为你一年多以后你也不知道对手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就主要是更专注于自己的各个技术环节上面的提高，还有这个体能上的准备啊。那么终于今年又有一个比赛机会啊，世界联赛，所以我们就犹豫了很久，是说到底我们是5个星期六个星期都参加，还是参加一半，因为这个比赛完了以后离奥运会很近，如果我们全部主力都去的话可能就很累，就怕后面调不过来嘛。所以我们也跟我们好多教练商量完，我们看了一下后两周，欧美队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对我们有些锻炼，然后我们就决定去后两周。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后两周我们打欧美的时候很多队没有全力，美国就不说了，就包括我们说波兰啊、荷兰啊、这些队就是也其实挺好的这些队，但是一看中国队那么强，两个主力仨主力都不上， 明白。 所以我们真正的遇到了一点就是对抗的话哈、是对东北一家， 明白。 打了一个四局，其他都是三局，很快就下来了，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打得有点亏，就但不出来也不行，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抗衡， 但是自己的一东西可能被暴露在对手的面前。 对，那你自己东西你不是说我练我不打吧， 是 对吧，你不打你也不知道行不行，所以我们该打什么打啊，但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吧。所以出现这个结果呢，我觉得我们有点蒙圈啊，特别是第一场输了以后，我就有点缓不上劲儿来，就是没有想到一下朱婷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就一直没重开。然后后来我不是又换了李盈莹啊，但是效果也不是太好，因为我其他点也没砍。如果是说我副攻好，然后接应啊什么，另外主攻都很棒，那就是说朱婷在里面就是润也可以，但是等于是大家一下都待在那儿。虽然我们的准备工作一直在说朱婷这个手腕是个定时炸，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去这个其他的点要多分担。但是真正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贯彻。 当然郎指导也提到了这段时间哈，尤其是奥运会之前咱们的封闭训练的效果。 我觉得其实这个结果啊是非常出人意料，但是不能否定你努力的过程。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给运动员鼓劲儿加油，因为我们是处于封闭训练，这个封闭就是太封闭了，就是一点正常的生活没有，就是往常一周完了大家可以哈哈稍微松一下，出去看个电影啊，买杯咖啡啊，现在这全没有了。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两，我觉得对整个运动员的这就是精神上的这种调节就没什么弹性。当然这不是主因啊，但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因素的，就是大家活跃不起来啊，每天就一有时间就在屋里睡觉呗，一到周末睡一个星期以后练完了以后，星期天有一天休息，大家全睡觉在那儿，就没什么其他的，这人的这个弹性也是差了一点。但就即使这样，我们教练也疯在里面一样的，所有的助理教练，我们都不回家，都多少个月都没见过家人，就都疯在里面。我们到外地连面都见不着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心甘情愿，就是因为为奥运会嘛，所以我觉得大家还确实是非常非常努力，非常想嘛。比如说，不是说什么我们在那晃啊，我觉得这一点是绝对应该肯定的。而且我们有些年轻队员也看到他们的成长和进步。 郎指导也再次重新提到了女排精神。 我们没打好，我们输了，就是这样这么回事。我们再努力，但是你比赛还没完呢。对吧，你必须要把这两场 打。 对，我说那你怎么办啊，你哭丧了脸。我说大家要求的你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要 拿冠军每一次都要赢球，人家喜欢女排就是喜欢你这种拼搏精神，对吧？你这次没做好，你再找吗？要把这心态找回来。人如果没有点这种韧劲儿的话，我说那你肯定以后也成不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对队员要求非常高，也希望大家你还有什么惦记的，冲吧，就把我们这两年起码练的东西给练回来，给发挥出来。包括今天的比赛，我说你们很多队员挺年轻的啊，三年以后是巴黎，我今天就把它当作重新起航，对，就拿这些比赛来铺垫。 嗯 啊，来丰富自己的经验。哎，你看现在我们也有失利的。我说你别，你千万别过两星期你给忘了，对吧？我说这个都是刻骨铭心的，记住宝贵的经历。你以后再打奥运会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调节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包括我们的运动员是要经历的。 嗯， 所以我们其实也特别感动。你看那个，你像那个巩立姣那个田径的， 嗯， 那么长时间参加四届奥运会。终于梦想成真，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他也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但他每一次都向这个目标去努力。他是四年一届呀， 是是是， 他能坚持这么久，我就问我们的队员，你们那么久，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也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我说大家都表扬中国女排拼搏精神，我说我所有代表团啊，所有的运动员都是有拼搏精神。 郎指导也是敞开心扉啊，我相信很多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人也对女排的情况也非常的理解哈。没关系，遇到困难不怕，怕的是遇到困难站不起来。况且咱还有三年之后的巴黎等着咱们哈，这一支女排队伍调整之后还是啊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比赛哈。 对，其实这届女排的话呢，咱们的一些老队员的话恐怕在下一届这个还有，其实还有三年的时间，应该也不算太久远啊。只要保持好的状态的话，这届奥运会当中咱们的女排的主力的框架应该还在啊。无论是谁来执教，我相信呢咱们的能力经验这么雄厚的积累，那么三年之后的话可以有一个爆发。 嗯，刚才孟群说日本女篮一分赢了比利时队，是不是？ 对呀。 然后我看这个刚结束的田径女子1500米的半决赛，你说这个日本选手吧，她又晋级了。 是啊。 嗯，在 A 组的比赛当中呢，日本选手田中希实3分59秒19排名小组第5，进入到决赛，也是打破了他们日本的全国纪录哈。而且这位田中选手呢，也成为这次能够进入到女子1500决赛的唯一的一位亚洲选手。 嗯， 还真是挺令我惊讶的哈。 其实接下来的田径比赛里边呢，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郑妮娜丽啊，就是这位加拿大的就所谓的咱们的规划球员吧，这个郑鹏荣的这个外孙女啊，应该呢在这个女子七项全能方面呢，还是希望她表现得更加全面，更加惊艳一些。 嗯， 包括后面的女子的竞走比赛，竞走比赛的话呢也会有咱们的选手出战，那届时的话也要看到这个创造世界纪录的杨佳玉表现怎么样，包括像刘虹啊、齐阳师姐啊，看到他们的身影是不是在这个奥运赛场当中呢能够有一个这个给咱们带来奖牌的喜悦吧。 看到日本选手能够创造这么好的成绩，我真的就是联想到了这样一条报道哈，说这个东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呢，天气很炎热，但是你会发现不少跑步项目呢，现在的成绩不错。例如说400米栏的决赛当中，挪威的选手沃霍姆就45秒94刷新了世界纪录，成为首位能够跑入46秒之内的男选手。像牙买加的短跑名将汤普森在100米、200米成绩都非常不错。汤普森还10秒61刷新了自从1988年以来被尘封了这么多年的奥运会的记录。为什么能跑出这么好的成绩呢？ 嗯， 是因为说东京奥运会采取了全新的跑道设计，不仅是材料上面，尤其是结构方面也有新的调整。这个设计师说，这种新的跑动，这个能够这种材料啊， 跑道 能够帮助运动员提高1%到2%的成绩，而且还可以减低受伤的风险。而且这个跑道设计呢是非常的薄，只有14毫米，加入了橡胶粒儿这样的新元素，所以对于顶级运动员来说啊，提升1%到2%的成绩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有了这些作为基础，那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在结构方面呢，赛道底层是六角形的设计，有一些小气孔可以起到防震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使能量反弹，有点像弹簧床这种效果，所以说这样的设计有助于运动员改善表现，所以今年在跑道上运动员的成绩都不错。 就他的意思，苏炳添的983是跟跑道有关呗？ 探帮的门儿啊，说半天是这个意思啊。 对呀、啊，你得这么想啊，他把这个科技的含量，这个一下放大这么大，是不是说明这些成绩都是他们在侧面辅助造成的？ 那按说像桐生祥秀等等，你们日本运动员应该在这个跑道上这个适应了很长时间，那怎么就没有我们跑得快呢？ 哎呀，我觉得这个追问的话特别有力度。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跳台滑雪的最主要的装备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滑雪服、滑雪板和雪鞋。其中滑雪服是专业的滑雪运动员穿的压缩衣，这个压缩衣可不简单，它是通过梯度压缩实现对身体不同位置施加不同的压力，也就是说距离心脏越远的地方压力就会越大，加快血液循环，从而加快向运动肌群输送氧气的速度，帮助运动员提高氧气的供给，降低乳酸堆积，加快身体恢复。同时它也能提高肌肉运动稳定性和协调性，增强肌肉力量，减轻肌肉疲劳和降低受伤风险。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功能很齐全的压缩衣呢？接下来就是滑雪板。跳台滑雪的雪板和一般的雪板也不一样，它要比一般的雪板长，滑雪者两脚各绑一块专用的雪板，而这个雪板也是需要定做的，而在雪板的底部还有3到5条的方向槽。跳台滑雪的雪鞋相对一般的雪鞋要更加柔软一些，就像一般的运动鞋一样，鞋底较薄，穿起来非常舒适。而雪鞋和雪板之间的固定器也和普通的滑雪鞋不一样，这个固定器是可以上下滑动的。在雪板后面的固定器上有一个圆形的穿孔，这个穿孔穿过滑板的固定器的一根小棍上，而穿孔对着鞋帮的一端有一个凸起的地方，运动员要把穿孔凸起的一端扣在鞋帮的凹槽里，这样雪鞋就和雪板固定住了。但运动员在起跳过程中，雪鞋还是可以通过圆形穿孔上下活动，有利于运动员做动作。 好，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盘点到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哈，也别忘了今天晚上有花游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方便看电视啊或者是看视频的话，关注一下我们黄雪晨的表现哈。 嗯嗯。另外刚才的美少女还问到说，日本那个女选手是3分59秒嘛，就是刚才呢我们在消息里边介绍的1500当中这个田中希实， 对， 3分59秒19。 怎么着，你是想对比一下个人的 PB 是吧？1500其实挺难跑的，中长跑咱们中国真是好多年没有出好成绩了哈。今年不错，咱800米那姑娘王春丽是吧叫？ 嗯， 王春雨，王春雨， 对， 王春雨跑得不错，第5，漂亮的大个儿哈。 哎， 咱1500好久没跑出特别好的成绩了。 就是关键这次奥运会当中呢，咱们的田径选手在每个人的基础之上，以往基础上都有一个提高、 嗯、 啊，包括谢震业的20秒35，虽然到这个半决赛里边他没有跑出这个进入到决赛的成绩，小组第7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无论是哪个轮次当中，自己自身实力自身的成绩有所提高就已经很好了，说明他们在近5年的备战当中啊，肯定是备战训练的方法规律是非常正确的。 嗯，我也关注到奥运会的官方推特哈，也是推了一张咱们中国选手体操吊环冠军刘洋的照片，这个角度也是比较的独特哈。刘洋呢也是得到了官方的称赞，说这个别忘了他这个时候还在比赛呢，就是一个十字固定的那个一个动作哈、 嗯、 说这个照片太棒了，怎么会有人在吊环上看起来这么酷呢？确实是，嗯，这个刘洋在吊环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绝对统治力的，而且他这动作简直就跟我觉得就像挂在吊环上的似的，就跟长在上面似的。 这个吊环呢是绝对力量的体现， 可不是，嗯。 而且呢，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话，只有吊环它应该是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当中啊，只有它这个落地的一瞬间的话啊，需要一个稳定性。 嗯，晚上的9点到10点半，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晚间版的将近1个半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小丽跟孟群就陪您到这儿了，晚上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明早再见。